第二十集，惨状。苏拉玛的广场上，伊利丹和泰兰德站在广场附近。泰兰德坚称要在事态平复后立即返回这里。月之守卫和其他士兵都去追马法里奥了，只剩下几人在笼子周围查找线索。结果跟伊利丹预想中的一样，他们没能发现与逃犯有关的任何蛛丝马迹。 我也应该跟着他们，伊利丹。 你应该留在神殿，马法里奥认为那才是最明智的，我也这么想。 我一定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也看见了，那么多骑兵追了上去，要是他们被抓住…… 不会的，泰兰德，你的想法是很危险的。难道你要让所有人冒险吗？你要让那怪物被押送到黑鸦堡垒，遭受拉文凯斯领主的讯问，恐怕连我们也难逃。啊，这不是拉文凯斯领主吗？泰兰德。 年轻人，我认识你，你叫伊利丹怒风对吧？ 是的，大人，我们曾经见过面。 这位是？ 我是泰兰德雨风，艾洛恩神殿的新手祭司。 我们见过面，你当时正在钻研艺术。伊利丹，你如今还不是月之守卫的成员吧？ 还不是，大人。 那么你就不会受到某些规定的限制，是不是？ 我想是的，大人。 很好，非常好。那就跟我们来吧。 尊敬的拉文凯斯大人，我们虽然倍感荣幸。 没你的侍女祭司。虽然我们非常欢迎月神的赐福，现在我只想跟这位年轻人单独谈谈。 可是您找我有何贵干呢，大人？ 目前我们正在调查被关在这里的那只怪物是怎么逃走的。我在不久前才刚刚收到消息，他现在应该仍然在逃。不过我知道怎么找到的，我可能需要巫术的帮忙。月之守卫都很能干，但就是有些不太听话。 很荣幸为您效力，大人。 好极了。洛尔萨拉克，快给我们这位年轻的法师朋友备坐骑。 遵命，大人。法师，他是你的了。现在太阳已经出来了，你感觉怎么样？应该能行吧？ 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太棒了。 伊利丹翻身上报，扭头飞快地看了泰兰德一眼，示意他无需担心马法里奥和那个兽人。他会跟着拉文凯斯走，在配合他的同时，也会尽量拖延时间，让他们顺利逃脱。满意的笑容从泰兰德脸上飞逝而过，这让伊利丹觉得所有的努力都已经有了回报。他自信满满地朝指挥官点了点头，表明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拉文凯斯领主将手一挥，怒吼着向前冲去。伊利丹环抱大猫的脖颈，决意要紧紧跟上。他必须既要取悦拉文凯斯，又要让他那位正义无私的兄长不会被押送到黑鸦堡垒。马法里奥非常熟悉这片林地，也就是说，他应该跑得比那些追兵快得多。万一他们真的落在那些追兵的手里，伊利丹会毫不犹豫地牺牲布洛克斯来保住哥哥的性命。泰兰德肯定会理解，他会尽量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可若真是被逼到这种地步，他首先顾念的肯定是亲情。晨雾一如既往地笼罩着大地，伊利丹凝视着前方的道路，不确定这是否是他哥哥走过的那条。要是月之守卫从一开始就追错了方向，那么他和拉文凯斯领主的这场追击也必然是在白费力气。 然而随着他们朝林中深处越跑越深，浓雾很快散开了。朝阳在驱散雾气的同时，似乎也在拼命汲取着伊利丹的力量，但他咬紧牙关，不去想那意味着什么。好不容易等到了展示巫术的机会，他不想让拉文凯茨失望。要是他能在追击兽人的行动中立下大功，不仅能弥补之前的过错，还能让他在暗夜精灵上流社会中的地位得到巩固。就在他们跑上山脊时，前方的情形让伊利丹皱起眉头，一旁的拉文凯斯领主也不禁低声咒骂起来。指挥官立即慢下脚步，其他部众也以同样的步速跟在身后。前方道路两旁出现了不少古怪的尸体，他们沿着一侧小心地向山下走，拉文凯斯等人都将武器握在手中。伊利丹只好暗暗祈祷他没有高估自己在白天的本领。接着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景象震慑的伊利丹不发一语。这是一个极为血腥的场面，他们的面前至少躺着五六名暗夜精灵，其中包括两名月之守卫。他们的身体被扯得七零八落，两名法师更是被某种嗜血之力榨干了力量。月之守卫像极了烈日下曝晒过久的风干水果，身体歪歪扭扭，显然在死前遭受了莫大的痛苦。前方还倒着五头夜刃豹，有的喉咙被割断，而另一些被开膛破肚。 艾萨拉的神圣目光在上，我的推断是正确的，那个绿皮怪物绝对不是一个人，制造这场惨案的至少有20人，就连月之守卫都被打倒了。 光凭哥哥和那个兽人的力量绝对搞不出这么大的动静，难道真的被拉文凯斯说中了？布洛克斯背叛了马法里奥，带他走进了同伴的埋伏圈。哎呦，我真傻，我当时就应该杀死那个畜生。 大人，您快来瞧瞧，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 这简直是从梦魇中走出来的怪物。法师，你怎么看？ 有点像狼，却又被扭曲的穷凶极恶，像是某个疯狂的造物之神在心智失常时创造出的败笔。我不知道，大人，我不知道。 大人，不管那怪物有多么吓人，还是被某个更强大的对手打败了。那人用一把随手抄起的长矛插进了他的咽喉，让他窒息而死。能做到这一点，很不简单。 马法里奥当时正是逃往这个方向，这会是马法里奥干的吗？似乎不可能，难道他也倒在附近某个角落里，像那两个月之守卫一样被敌人大卸八块？ 太古怪了，等我第一战队的其他人去哪儿了？我们才找到了一半人的尸体，另一半呢？去那边号角声的方向，所有人提高警惕，里面可能埋伏着更多这样的怪物。 一行人亦步亦趋地往前走，包括伊利丹在内，所有成员都惶恐地注视着那片茂密的森林。号角声没有再次响起，这不是个好兆头。走出一段路之后，他们又发现了一头夜刃豹，侧肋被利爪撕开，脊背也被两棵粗壮的橡树砸断。不远处还有另一名月之守卫被压在一块大石头底下。虽然拉文凯斯领主率领的士兵都已经久经磨练，却还是被那干瘪的尸体和惊恐的表情吓得浑身发凉。拉文凯斯让大家保持队形继续前进，他们很快发现了一只怪物的尸体，那是一只仿佛从地狱中逃出来的野兽，四肢向前伸展，犹如在死前还在对猎物下手。那只怪物的鼻梁断了，肩膀也受了重伤，腿上似乎还留着如同绳索的奇怪痕迹。夺取他性命的是暗夜精灵的利刃， 他们精准地戳破了他的喉咙，一把剑还插在他的胸口上。接着他们又在附近发现了两名受害者，这些训练有素熟悉地形的战士们像布娃娃似的被东倒西歪地丢在地上。伊利丹感到大惑不解，眉头拧成一团，要真是暗夜精灵杀死了这两只怪物，怎么不见幸存者？片刻过后，他们发现了其余的成员。一名士兵倚靠大树，左臂被扯了下来。伊利丹看出他之前笨手笨脚的想要包扎那巨大的伤口。士兵两眼无神地注视着前方，甚至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到来，右手操出号角，身上沾满了鲜血。士兵旁边还有一位幸存者，如果说少了半张脸，而且两条腿也被折成了不可思议的角度，也能够叫做幸存的话，他也算。那人气息微弱，每次呼吸，胸膛都几乎没有起伏。他身后的树林深处，时不时传来野兽的低吼。拉文凯斯的神情异常严峻。 分散战队，动作快，看看他的伤势，我要问他几个问题。该死，这帮畜生可能正在树林里注视着我们。法师，集中注意力。 是，大人，我时刻准备好出击。 大人，没有用的。法师是这些野兽最好对付的猎物了。